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97集，听到橙子这话，水妖王窘住，就连地下的怒吼声都跑掉了一下，仿佛被呛着了。抬手用力的刺下，既然要死就死得痛快一些，再需要来第二下就惨了。水妖王的脸上现出疯狂的兴奋，他的魔王终于可以复活了，从深深的地底破石而出，整个凌渊海会臣服在他的脚下。与此同时，老鱼干举起黑杖，念起激扬的咒语，呼唤魔鬼的复活。当的一声清脆击打声，尖刺被击飞，水妖王彻底疯狂了。 是谁？是谁？又是谁？ 一道银白的身影急速地游了过来，挡在橙子身前，背转身对着水妖王，长长的银发缓缓落下。 莫无， 橙子和水妖王异口同声，是莫无。他身穿比基尼式的金色胸衣，胯间围着一件金色短裙，性感又高贵，一对漂亮的灰眸沉稳坚定，之前蠢蠢小白的傻气荡然无存了。 父王， 莫无平静地唤了一声。 父王， 橙子被这一声给惊呆了，他随即注意到莫武鱼尾中间的两道鳞片变成了华丽的金色，就像水妖王的一样，可那些鳞片原本明明是银色的呀。他居然会是水妖王的女儿，那之前他隐去了精灵，伪装成普通水妖潜伏在臣的身边，会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吗？难道这与水妖王的这一次造反有关？想到这里，橙子的心中不由凉了半截，却听莫武说道： 我感受到我的精灵受到族人攻击，急忙过来查看，却没想到攻击者是父王。 原来莫武的那片精灵居然可以抵抗水妖的攻击，并被莫武所感应到。水妖王避开莫武的注视，情绪急躁： 通往这个神殿的路设了重重幻术，外围又有迷宫，你是怎么闯进来的？ 我恰巧在路上捡了一个带路者。 谁？ 那不是吗？ 莫武抬手指了一下门边，橙子也随他手指望去，一声惊呼： 梨子！ 梨已坐在门边，手捂着腹部的伤口，面色苍白，却对着橙子甜美的笑了。 休想抛弃我。 离吃力的断断续续的，眼里却满是得意。莫武回头看了一眼橙子，无奈道： 哎，人家月溪公主一心想救他出去，这个家伙却一路闹腾，搞得谁都走不了，月溪就只好把他放下了，我恰巧赶到就捡到了。 笨蛋！ 橙子哽咽了，离笑得更开心了。真是的，这种生死关头哭都来不及，都不知道离在瞎开心些什么呢。水妖王已经暴跳如雷了： 莫武，闪开，不要坏我的大事。 不，父王，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清楚得很，现在整个凌渊海已经在我的掌控之下了，而三名龙子已落在我的手心，大局已定。 三名父王，有两个已经出城了。 什么？我明明命令侍卫半路将他们三个扣下的。 橙子听闻插言： 哎，你个没信用的， 如果是我命令他们放人呢？ 水妖王仰天长叹一声： 为了那个小子，都是为了那个小子， 多年前你为了他甘愿抹杀记忆，弃父王而去，去到他小子身边，可是你最后得到了什么？只是得到了一身累累的伤痕而已。我早跟你说过，龙族是血腥残酷的种族，他是给你剥鳞酷刑，对你无半分情意，你却为了他背叛我，背叛整个水妖族。 莫武的眼光一暗。 父王，我怎会用一己私欲去换全族人的利益？只是您这一步真是大错特错，您临时起意，一时占据优势，还企图利用魔鬼的力量巩固大权，这本就是一条邪道，神族岂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最后的结果必定会给全族带来灭顶之灾。 这时弟弟的吼声越来越巨大，震动也是越来越强烈，殿顶有石块纷纷落下，墙壁出现裂缝，看样子马上就要崩塌了。巫师突然跪倒在地，嘶声喊道， 时辰就要过了，公主快不要阻拦，望与魔王达成契约，如若复活失败，就要让王付出灵魂作为代价啊。 莫武的脸色顿时苍白，指着巫师怒骂道， 都是你这个老东西出的馊主意，我救得了父王，救得了全族人吗？ 水妖王注视着莫武， 女儿，你就忍心看着父王去死吗？乖，把那女人身上的精灵收回。 只有精灵的主人才能够随意收回精灵。莫武回头，一对惊慌失措的眸子看着橙子，橙子忽然理解了他抉择的艰难，不由心疼起这个小水妖来，于是对着莫武笑了一笑， 来吧，我不会怪你的。 老鱼干伏在地上尖叫， 时辰要过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莫武闭了一下眼，猛一挥手，强大的水流如狂风顿起，狂卷向水妖王和巫师，使得他们在狂旋中翻滚不休，头晕目眩。神殿的四壁也在水流席卷下发出可怕的断裂声，自由的驱使水力是水妖公主的强项，这一手连水妖王都自叹不如，只是没有想到他会用到自己身上。等他们努力稳定下身子时，莫武、橙子、离已从他们视线消失了，神殿在剧烈的震动中迅速崩塌，地下的吼声已变成了尖笑。地板上突然凭空出现了一只黑色巨手，将水妖王的身体抓在手心。巫师惊恐地看到水妖王的手绝望地挥动了一下，他半透明的灵魂就被巨手扯离身躯，一瞬间已消失在地面，剩下的肉身也迅速掉入地板裂开的缝隙。莫武一左一右地拉着离和橙子迅速地游离正在缓缓沉入泥沙中的陈城，不断有惊慌的水妖士兵从陈城中逃出来，游了一阵终是看不到陈城了。莫武停了下来，念了一阵咒语，不久就见前方绿光一闪，一只碧绿的小兽疾游而来，身周环着一个大气泡。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